份就是剧本，剧本有长有短，有深有浅，有好有坏。它入面是文字，它又是电影、短片、歌剧、舞台剧、电视剧、微电影。有戏剧就有它，它的好坏主宰戏剧的优劣。剧本，剧本，一剧之本。 一剧之本，主持黄晓初、何敏文、冯杰。 星期一晚咧九点钟新闻之后，就嚟到我哋一剧之本嘅时间啦噃。咁就喺香港电台第五台嘅直播室入面咧，就有小弟冯杰啦，同埋咧就有黄晓初，仲有何敏文 Lucia。 Hello， 系啦，我哋嗌你六姑啦，亲切啲啦， 冇问题。 好啦，咁我哋会同大家一齐去分析一下剧本啊，讲下唔同嘅剧本。今次呢一个剧本有啲特別，雖然唔係我哋第一次做嘅呢一種嘅題材啦，或者係咁，但係都對於大家嚟講可能會特別啲啦， 係嘛？點解？ 因為我哋上次都預告過，我哋今次會做一個卡通片嘅劇本， 係 就係叮噹嘅。 人哋叫哆啦 A 夢啊，而家 暴露咗我嘅年紀啊！真係， 我真係永遠係叮噹啊！真係 唔緊要嘅。 我私底下我自己都係叫叮噹嘅，咁但係即係原來係我睇嗰啲 research 話係呢個原作者啊。 系， 藤子 F 不二雄啊，佢就系晚年嘅时候，佢就系要求全世界，特别系亚洲区，就系话全部咧就用译音，就唔好再即系每个国家都有自己个名，咁就等大家都提起哆啦 A 梦，就知道讲紧同一样嘢。 系，但系你我真系想讲咧，我觉得佢咧系其实系好狠心啊，因为你知唔知咧，佢其实唔系生前去讲呢样嘢，因为我相信如果佢真系生前去讲咧，咁我相信会有啲人咧系会写信去咧去同佢求情嘅，咁但系咧。其实呢个系佢死咗之后咧，佢个遗愿嗰度咧系咁样讲出嚟，咁所以变咗你求情都系冇机会啊。 系， 都系佢生前讲嘅， 系都系，唔系报梦嘅， 即系写低咗喺佢个系啊。 系，都系生前讲嘅。咁但系即系佢嗰个都系有 point 嘅，即系我唔知喺我哋节目有冇讲过，我都遇过唔少编剧系好执着嗰啲角色嘅名啊。好執着噶，好多都係，即係佢覺得係呢個係佢俾嗰個角色嗰個生命嚟嘅，即係唔可以隨便改佢個名。你反而改佢個劇本入面有啲嘢，佢都仲有得傾，個名都冇得改嘅咁樣。咁而 個角色個名 係啦，咁啊哆啦 A 夢呢一個亦都係即係其中一樣嘢啦，就係到最後佢就覺得，咦，全世界都叫同一個名。咁的確係嘅，因為呢一個集體回憶係好共通嘅，即係你去到日本，你喺街度大嗌哆啦 A 夢，都人哋都知道你係講緊乜嘢咯。 同埋呢個集體回憶唔係講緊話我哋自己喺香港嘅集體回憶，係講緊全世界嘅集體回憶。 咁都 係。但係咧，我會咁諗喎，嗱，因為呢個係一個卡通嚟啦，咁佢係俾細路仔睇噶啦。咁其實咧，即係細路仔佢有由細個睇到大咧，咁係呢一個回憶咧，就係個印象嘅名就係叮噹咁樣啦。譬如我哋香港係叫叮噹啦。咁呢一個童年嘅回憶，好多時我哋點解唔想改變一啲童年嘅回憶？係因為你身邊好多嘢都會改變啦，人又會長大啦。但係你總係想保有一啲嘅童年嘅嗰種係唔會改變嘅一啲嘢。咁但係咧，即係當佢係要去更改呢樣嘢嘅時候咧，其實係好傷好多，即係睇住呢個戲長大嘅一啲，即係成年咗嘅小朋友 嘅心咯。我哋喺演藝學院讀書嘅時候咧，我哋班入面有兩個同學咧，都已經改咗名啦。你真係改咗名，咁你會唔會都係？哎呀，佢改名冇啦咁。 唔同喎，唔同喎，因為我哋識佢嘅時候已經長大，嗰啲唔關童年回憶事嘅，你明唔明啊？ 咁都俾你講得 真係啊！ 教你唔贏，冇計。 嗰啲唔係童年啊， 嗰啲係唔係童年？ 但可能都會嘅喎。譬如你係認識一個人嘅時候，佢本來係。叫做何敏文都好啦，咁跟住佢大个咗，唔知点解佢改咗个名叫做何晓初咁样，咁但係当你识佢嘅时候佢係叫做何敏文，但係当 你 改咗名之后 叫 你都叫返佢做何敏文， 係呀，係呀，真係㗎。 咁嗰啲改名嚟做咩啫？ 唔係，咁所以我哋返转头我觉得即係唔需要咁執着嘅，咁大家都係讲緊同样嘢咪 ok 囉，唔需要咁執着嘅。我自己都係你问我突然间醒起我都系嗌叮当㗎。咁只不過， 但呢樣嘢好主觀嘅，我覺得。 係咯，係啊，梗係主觀啦。同埋佢係要點會同你教啫，大佬啊！ 同埋佢係要統一未來嗰十年、廿年、三十年嘅小朋友嗰種集體回憶，嗰個理想嘅宏大啊，係超乎咗，即係要改變我哋。係 你嘅童年啊，超乎咗你嘅童年回憶啊！ 正正 我一个肯定 我知道 在座三个都是 是 啊，咁我哋翻入正题啦，我哋今次讲就係今年嘅一个电影波拉 A 梦啦， 係啦，贺岁片档期 又可以讲下贺岁片，下次讲贺岁片揀波拉 A 梦都几搞笑， 真係唔知点算， 仲有一个悲情嘅波拉 A 梦， 係 我哋呢个开心都係开心嘅 ,OK, 波拉 A 梦 Stand by Me 呢个电影今年上映嘅电影，咁我哋上个礼拜都呼吁咗听众，如果你哋想听我哋嘅节目嘅时候都知道我哋讲咩嘅时候呢，咁都可以喺啱啱过去个礼拜睇咗呢个电影，咁我相信大家都睇过啦，咁我哋依家唞一唞，跟住阿初呢又同大家讲故仔，係啦，咁讲下波拉 A 梦嘅故仔。 一劇之本，主持黄晓初、何敏文、冯杰。 今日我哋会同大家讲嘅劇本係哆啦 A 梦 Stand by Me。好啦，咁啊，即刻交个时间俾阿初讲下呢个古仔究竟讲咗咩先？ 有讲古仔啦， 冇错。 咁啊，其实哆啦 A 梦嘅古仔，嗱，第一样嘢首先讲嘅就係我諗我哋大部分人，即係不论你男女老幼，大部分人都已经知道㗎啦，即係呢件事究竟係咩事，有大雄，有哆啦 A 梦或者阿叮当，有阿正义或者阿静香啦，即係 我哋统一咗我哋今日讲嘅系边一个版本先？ 如果唔讲旧嗰个版本，我盏讲错啫。 我觉得其实冇所谓嘅，我觉得咧，其实 大家 仲会知道我哋讲咩。 我惊听众好混淆啊，所以我哋统一翻 角色嘅， 我哋统一翻， 唔系一系咁 啦， 系啦，一系用翻旧名， 旧名记 翻旧名， 起码我哋三个倾起上嚟嘅时候， 好啦好啦， 大家敬老啊，唔好意思啊。咁啊，即系呢个最主要呢几个角色啦，当然仲有阿纪安啦、阿福啦，系咪？即系呢五个好主要角色，当然仲有啲枝节其他人物嘅。咁重点就係个古仔其实就基本上都差唔多集集都係咁啦。总之有某啲问题出现咗，就係、是、个基本嘅 conflict 啦，係咪？咁然之后就通常就叮当就会出现㗎啦，就有某一个法宝，就是、每次都有一个新法宝，当然都有人成日用啲旧嘅法宝嘅。咁就去解决咗某啲问题。咁但係通常话就话解决咗一啲问题，就係、是、通常跟住就会衍生另外一啲问题。 冇 错。就到最后嗰个法宝都唔完全解决到件事嘅。咁到最后就经过呢件事之后，通常大雄就会得到某一个教训啦。就基本上呢个 structure 就係典型我哋睇嘅一啲短片，即係平时我细细个嘅时候喺电视机度睇，大概半个钟两节咁样就完咗嘅一个故仔。 通常第二集返到嚟佢就唔记得咗嗰个教训，就继续犯返同样嘅错误嘅。 係 因为嗰个模式啦。 因为大雄呢佢接受呢个教训呢应该係由第一代嘅大雄到而家即係讲经历咗几廿年都仲系一样。 佢总之个夜晚黑嗰集完结嘅夜晚黑，即系叮当又爬翻入个衣柜度瞓觉啦。佢又瞓觉之后，其实到第二日佢就冇咗呢个回忆啦。我继续再重复过啦。 佢系好大嘅即系记忆嘅问题嘅。咁但系 anyway 啦，咁但系所以今集咧，即系而家我哋睇呢一个叫长篇啦 ，3D 呢个版本咧，其实就第一系利用咗一个我哋大家都已经知嘅一啲既定嘅，我唔可以话既定嘅事实嘅，即系我哋大家都知道噶啦。哦，哆啦 A 梦就系咁玩法噶啦。就是大雄佢就成日都笨手笨脚啦，个人冇乜用啦，读书又唔叻，运动又唔叻啦，一事无成，弱者啦，系咪？咁个戏一开始佢亦都系就一路系俾人虾啦，成绩又唔好啦，所有嘢都唔好啦。但系系叮当呢就喺呢一个电影入面呢佢系未出场啊。咁跟住突然间有一日呢就系、是、有一个应该系佢嘅唔知曾孙咁样啦，就带住叮当啦。两个就由未来嚟咗，因为佢哋喺未来度咧就睇到嗰啲影像咧，就系见到，哇！你睇下我哋阿太爷佢几唔掂咁样，我哋一定要去帮佢先得咁样。咁佢就卒之咧呢个咁嘅曾孙就带咗阿叮当啦，就一齐嚟到现代就揾大雄啦。咁当然啦，大雄就俾佢吓亲啦，无啦啦喺个柜桶度捐只咁嘅嘢出嚟，就同一个人话喺未来嚟嘅咁样，咁就。呢、这、一个未来嚟嘅曾孙咧，就一嚟就第一样嘢投诉先啦。喂，大佬，你知唔知你嘅肺系令到我哋嚟紧嘅成个家族嚟紧几代都相当惨烈， 祸延后代 系啊，就系、是、咁。仲要系最惨系咩啊？第一样嘢最惨就系话，你知唔知你同我边个结婚啊？ 其实呢个先至系佢嘅动力，佢要改变 嘅系呢个好大嘅动力啊！就系佢同阿叫咩名？我 纪安个妹纪兰啊， 系叫纪兰系啦。纪兰就结咗婚，咁即系佢自己见到佢都不敢相信啦。佢话吓点会咁样啊？咁样咁呢个曾孙咧就话喂咁样啦， 咁而家咧，我就留低只機械貓嚟幫你啦。咁呢只機械貓咧，阿叮當咧，佢第一個反應就係、是：梗唔得啦！你睇下佢幾廢，我先唔會同佢埋一齊啊！黐線咩？我唔會留低咁樣。但係呢個曾曾曾孫咧，佢就做咗一樣嘢，就係、是、重新 program 咗叮當，就係同佢講咧嗱，而家你有一個任務留喺現代，就係、是、你要確保。呢、這個大雄咧，佢嚟緊係會幸福嘅。 係， 你確保到佢幸福咧， 同埋可以改變到個將來嘅。 係啦，改變咗個將來，要確保佢幸福，改變咗個將來，咁咧你先至可以翻嚟。同埋咧，仲有一樣嘢就係、是，到時咧你係唔想翻嚟都唔得，你係一定要翻嚟。即係呢一個就係個前設啦，就係、是、設定咗遊戲規則，就係咁樣玩法啦。 佢直情喺佢個即係機械嗰度咧係 set 定咗呢個 係 啊。 冇 啲説話唔講得添嘅，譬如話我想翻未來呢句説話唔講得，一講咧就會 緊箍咒咁樣。 係啦，咁啊，但係同時啦，呢一個。叮当亦都发现咗留喺度咧有个好处就系、是，咦，有样嘢叫豆沙包，呢、這个坚喎，咁样 呢个系最重要原因留喺度， 系啦，呢、這个留喺度最大嘅原动力嚟噶啦，咁佢就留低啦。咁跟住个古仔就用咗好短嘅章节咧，就已经系介绍咗哦，叮当同大雄嘅基本嘅游戏规则，就系咧佢就会俾啲唔同嘅法宝佢啊，又会帮下佢啊咁样。咁但系大雄都依然系一事无成啦，都搞唔掂啦。咁但系咧呢一个大雄咧，亦都慢慢开始佢觉得喂。咁真係唔掂㗎喎，佢都要改變自己㗎。而其中一個最大嘅原動力就係頭先我哋講咗個技能之外呢，另外一個就係好緊要就係正義啦，係咪？因為正義係女神嚟㗎嘛，係咪？咁呢個女神就佢一路都想追到佢啦，一路都想同佢喺埋一齊啦。但係呢佢呢個 objective 啊，即係佢呢個目的呢，就有一個最大嘅 obstacle， 除咗係佢自己嘅肺之外呢，仲有呢就係班入面有另外一個 高材生、 高材生靚仔又運動又叻，係啊，春木參。咁佢就係大雄其中一個最大嘅 obstacle， 情敵添啊， 情敵啦，直情就係咁咁，佢就要想辦法解決呢一個情敵啦。當然就唔係殺咗佢啦，但係佢起碼啊，點樣可以令到正義中意自己咧？咁樣咁佢就係用啲唔同嘅方法想去做呢樣嘢。咁其中啊最重要嘅一個場口咧，佢就係話：咦，唔得嘅喎！如果阿正義佢咁中意呢一個春木參嘅話咧，咁唔掂喎。咁佢就同阿叮當講話：有冇辦法令到咧阿正義係淨係中意自己嘅？ 死心塌地咁中意自己。 佢話有一個辦法啦，就係、是、佢有一個咁樣嘅法寶咧，就係、是、一隻好似蛋殼咁嘅嘢嚟嘅。 一見鍾情蛋。 係啊，一見鍾情蛋。咁你只要將阿靜兒擺入去，唔知等三分鐘之後咧，佢打開第一眼見到邊個咧，佢就會好中意嗰個人噶啦。咁佢就用呢個方法，就想辦法 trap 咗阿靜兒，就跌咗落個窿度，就走咗入去雞蛋度啦。咁佢好嘢，咁樣就然之後就應該就可以搞得掂啦呢件事。點知咧，好衰唔衰咧，就屋企有啲嘢發生啦，佢就走嚟走去啦。呢個春木參又跌咗落同一個窿度，就喺正阿蛋隔離。咁三分鐘之後，呢個蛋打開，咁阿靜兒見到邊個啊？梗係春木參啦，係咪先？即係嗰個戲嗰啲烏龍就經常都係咁樣啊！嗰啲法寶月永遠都係錯誤咁樣運用，到最後阿靜兒就中意咗呢個春木參，而阿春木參亦都講咗一句好有型嘅，佢話：就算我真係想靜兒中意，我都唔會用呢個 device 啦，唔會用咁嘅法寶啦。咁呢個大雄係又係好似學習到一啲嘢咁啊，突然之後唔記得啦，係咪先？ 佢都好受刺激嘅。然之後我記得咧，佢咧就係，但係終於喺個好挫敗之下咧，佢決定發奮。 系， 佢就決定努力讀書，去迎戰呢個嚟緊嘅一個考試咁樣。 係啦，咁佢又好努力咁讀書啦。當然係，我哋終於見到阿大雄佢喺成個入邊有一個發奮嘅位啦。 冇錯。 咁阿叮當見到咁樣，亦都係好 好安慰 啦，好安慰，即係睇下點樣可以盡量可以幫佢嘅就幫佢啦。咁亦都讀得好叻嘅。咁啊，去到真係考試嗰日啦，咁佢温得好熟啦，啲數學可惜係考中文。咁佢就即係 佢温咗數學 啦，佢就温咗數學，即係總之係考第二科噶啦，唔考中文啦，冇中文俾佢考啦，总之就佢就温坐第二科，咁卒之又系零分啦，翻到嚟又系极度沮丧啦，佢所有嘢都系一事无成。 呢个真系令到佢系跌到去低点啦， 系低点到不得了。 佢觉得自己点解会可以错得咁紧要、咁唔小心，亦都咁冇用、咁废嘅咧？咁样就系、是、嗰个位啊，佢 十几岁已经跌咗落去人生嘅低谷， 就系最低点噶啦。佢呢个位甚至佢决定系好似要离开个家乡咁样嘅制嘅， 系啊，佢好似执包袱想走， 系。 要放棄靜兒啦，因為佢覺得如果呢個女仔再同我自己一齊，即係呢啲其實劉德華嘅戲碼嚟嘅。如果喺嗰度一齊咧，即係我係會害咗你一生啊！所以令到你 揸電單車走啦， 要仲要令佢憎咗我先做到嗰樣嘢。 咁佢既然要令到人哋憎自己，即係之前令到佢中意自己唔得啊嘛，咁令佢憎自己，咁點啊？又係揾阿叮當啦，係咪？咁又有個法寶走出嚟啦。 你先講咗佢個扮非禮人嚟嗰下先啊，有。 佢盡咗自己嘅能力先， 係佢想辦法令到靜兒係唔中意自己嘅，咁佢就扮係非禮啊靜兒咁啊， 就揭起嗰条裙咁样。咁但系咧，佢咁样都唔知点解咧，阿静怡咧就总系觉得都有问题，因为静怡就系霞然就见到咧就觉得，咦？点解嗰个位佢好似非礼我咁，但系佢对眼又唔系望住我噶，究竟系发生咩事咧？咁佢都觉得有啲唔妥啊。咁但系呢一个大雄去到咁样嘅地步咧，佢就发现唔得啦，一定要真系想办法，一定要令到阿静怡死心。咁啊，翻嚟就揾阿叮当啦，就系有支药水饮完之后就全世界都好憎佢啦，应该就饮一啖啊，就饮晒成支咁啦。咁啲人就好憎佢啦， 即系佢阿妈嗰啲啦。 叮当都顶唔顺啦，要离开屋企。 呕啊！见到佢呕啊，走啦，系咪？咁但系去到咁样咧，大雄咧飲咗咁多藥水之後，佢自己都好唔舒服啦，就嚟死咁就係啦。但係呢個靜兒竟然係奮不顧身啊，就係走去冒住一個咁乞人憎嘅一個咁樣嘅情景。 但係聽到大雄嗰個掙扎嘅痛苦聲音， 咁佢都走去幫佢啦。到最後佢就嘔曬嗰啲藥出嚟，咁就冇事啦。咁樣即係去到咁樣嘅位咧，咁呢個大雄啊，其實真係好被感動啊！就係點解靜兒會對自己咁好嘅咧？咁原本就真係事情就叫做有啲好轉啦。咁佢哋睇未來嗰啲相就見到，咦，真係好似有啲轉機喎！佢嗰個結婚相唔知係同紀蘭喺埋一齊。有阵时会变咗做正义，咁都几好啊咁，但系就好唔 secure 啦，嗰件事真系好唔安全啊，佢都未觉得完全系安全呢件事。咁再加埋咧，佢就有一日行过个公园度，就见到呢个春木杉咧，就同阿正义求婚，咁好彩就原来佢哋排紧戏啫，咁样，咁佢哋两个就笑啊大雄啦，咁笑红谂谂下都系。唔掂喎，咁點算咧？咁樣咁卒之就走去揾阿叮當啦，又係喂咁點算啊？我哋睇下究竟未來發生咩事先咁樣。咁就發現咧，即係過咗好多年之後啦，大家都大過咗啦，呢、這個靜兒同大雄都已經大過咗啦。咁啊，靜兒就無啦啦就約阿大雄就去行山喎。咁呢個大雄又係老鳳地，真係唔好啦。咁佢又病咗，咁卒之就話唔去啦咁樣。咁佢見到係咁樣就發覺喂唔掂喎，卒之佢哋就直情係決定喂我哋要想辦法啦。同埋咧，因為如果真嗰個大雄即係未來嗰個大雄唔去嘅話咁而家現代呢個大雄去，如果又可以去到雪山嗰度，因為佢哋發現啦，靜兒咧就自己喺雪山度同隊友係失散咗，一個人喺雪山就好陰公，係啦，大風雪好慘啊嘛。咁佢就話：哇，如果佢可以出現英雄救美咁啊點啦，係咪？咁佢就即刻就同阿叮當就去未來嗰度。咁去到未來咧，佢就真係去個雪山度想辦法救阿靜兒。 佢仲問阿叮當攞咗個啲變身藥水， 變 翻自己大個嘅 未來。係啦，咁佢真係去到啦，咁啊真係救阿靜兒啦，話就話。但係卒之都係兩個人匿埋喺個山窿度，卒之基本上都是靜兒，一般是靜兒救他啦，因为他又是什么都没有准备啦，来到唯一得一张保暖毡，暖住边个呢？是暖住大雄。咁啊，靜兒咧就自己一个继续喺度病咁样。而阿靜兒喺嗰个位系讲咗一句好重要嘅对白，佢话：啊，之前你问我嗰样嘢咧 ，OK 啊，咁样。佢净系讲一样咁嘅嘢，佢就吓乜嘢啊？咁样，大雄唔知咩事啦。咁但系到最后咧，佢哋就两个人困喺个山窿度，喺个雪山度，喂，咁点算咧？咁样完全系冇办法救自己啦。 靜兒仲病咗， 系啦，靜兒病 咗，晕咗，系咩身体？有個維持 嘅機器就話 就 唔掂 啦，就嚟死啦。 咁呢個大雄嚟到呢個位咧，佢就諗到一個方法，因為叮當就心口同佢失散咗，唔係失散咗嘅，即係佢叫阿叮當去等佢啊嘛，瞓著咗咁樣啦。咁佢就到最後諗到個辦法，就係話啊，我只要即係想辦法將而家發生嘅嘢去記實佢，咁去到未來嘅時候，未來嗰個我記得呢件事，咁佢咪會嚟呢度救我哋咯。咁就用呢個方法，就係話要記實呢件事。咁啊，到最後好彩地，未來嗰個大雄就真係。就揸架電單車嗰啲咁樣啦，就走嚟就救翻佢哋，好彩就阿靜兒就冇事啦，唔死得啦。咁而到最後咧，呢、這個現代嘅大雄就同未來嗰個大雄講啦，啊，佢頭先同我講嘅嘢，我唔知咩意思喎，咁就係話佢你問我嗰樣嘢，而家 OK 啦咁樣。咁原來嗰句嘢咧就係大雄同佢求婚啊。咁卒之佢哋兩個就係、是、咁、樣就決定咗兩個結婚啦，好嘢咁就即係應該就了事㗎啦。但係呢、這個大雄都係有啲喂唔掂喎，係唔係真係得㗎？咁卒之佢哋就想辦法呢又再去未來，再去遠啲就去咩呢？就係、去佢哋結婚嗰日。咁叮當喺呢個時候又犯錯啦，唔知乜鬼，就去咗結婚之前嗰一日，就係呢個大雄仲要係自己呢就走去咗個酒店度就冇今日冇婚禮喎，唔好搞啦，夜美先生咁樣就叫咗佢走啦，都係烏龍啦，係咪？咁而呢個靜兒呢即係臨結婚之前嗰晚同佢爸爸亦都係哎呀我唔知同佢結婚係唔係啱㗎咁樣。因為佢淨係喺度諗靜兒淨係喺度諗如果我唔同大雄喺埋一齊唔知大雄會點㗎喎真係因為佢覺得佢好冇用㗎嘛。咁但係靜兒個爸爸亦都同佢講話其實你冇揀錯因為大雄係一個好善良嘅人嚟所以呢個都唔係一個錯嘅決定嚟嘅咁樣。咁到最後佢哋兩個就真係叫做結咗婚啦咁就可以 改變咗 個將來啦。 大雄就得到幸福啦。 係啦就係、真係得到幸福啦。咁我哋就返去現代啦。但係佢呢個得到幸福呢亦都產生咗另外一個即係都比較大嘅問題啦就係、阿叮當呢 就要走啦。 系啦， 因为佢已经 program 咗佢要离开噶嘛，佢而且佢系唔可以唔离开噶嘛。咁啊点算咧？呢、這个大雄，咁呢个大雄咧就咁啱咧，即系其实佢好唔开心啦，佢走咗出街啦，就遇着阿纪安，咁又同阿纪安就打起上嚟啦。 佢都系俾纪安打嘅， 系、這、啊、個，都主要系俾纪安打嘅啫。咁但系呢个叮当咧就喂，佢突然间走咗去边啊？我今日系最后一晚，我一定要走噶咯咁样。咁但系呢个大雄咧喺遇到纪安嘅时候咧，佢竟然同呢个纪安咧系即系 上演咗呢一幕激战， 系啊激战嘅，系张家辉上身嘅。佢系同呢个纪安咧系大打咗一场，即系都唔可以话大打， 系 俾纪安打嘅啫。 但系只不过系打极，佢都唔放弃。 系啦，佢一个坚持啊，一个坚持啊，企翻起身，而到最后啊，纪安亦都系认输。咁佢虽然系俾人打到真系猪头咁样啦，翻到去见到阿叮当啦，亦都同阿叮当讲就系话你放心啦，我会可以好好咁样照顾自己嘅，我会想办法自己可以坚强啦。即系虽然你走咗，但系我会俾心机咁样。咁到最后就好感人咁样，呢、這个叮当就翻咗去未来啦。咁啊，叮当已经走咗啦。咁啊，但系咧就去到咁啱嗰一日系咩咧？就系、愚人节嚟嘅。咁啊，周围啲人就系咁喺度讲大话呃人啦。其中一个咧最大嘅玩笑咧就系阿纪安咧就走去揾阿大雄就话：咦，叮当翻咗嚟咁样。咁啊，大雄就当然系信啦，翻到去屋企啦，就叮当唔喺度啦。咁佢就好嬲啊！即系点解你开玩笑都揾第二样嘢嚟开啊？呢个系佢即系佢嘅痛处啊！真系咁佢就谂起就系话：咦，叮当临走嘅时候留低咗最后一件法宝，就系话即系如果你真系有需要嘅话，都仲可以用一次嘅。就系佢就攞咗一样法宝出嚟，就系嗰个讲大话嘅药水啊！佢将讲嘅嘢咧就全部都会变成大话嚟噶啦，咁样。咁佢就 佢本身系谂住报仇嘅， 系报仇，呢个好紧要啊！佢谂住报仇，咁就去玩翻阿纪安佢哋啦。咁玩完佢哋之后咧，咁依然系大雄其实都系好唔开心啊。但系佢就讲咗一样嘢出嚟，就系话叮当以后都唔会再翻嚟啦。但系亦都因为讲咗呢句嘢，佢亦都系饮咗个药水咧。呢样嘢就产生咗个好有趣嘅效果，就系佢越话叮当唔会翻嚟咧。丁章就真係返咗嚟，咁到最后佢哋就有一次咁样嘅重逢。咁喺最后嘅呢一次重逢之后呢，咁呢个哆啦 A 梦 Stand by Me 呢亦都喺呢度完结啦。 呢一份系剧本。剧本有长有短，有深有浅，有好有坏。佢入面系文字，佢又系电影、短片、歌剧、舞台剧、电视剧、微电影。有戏剧就有佢。剧本剧本，一剧之本，一剧之本，主持黄晓初、何敏文、冯杰。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一剧之本啊！喺直播室咧，继续有啊黄晓初啊初喺度啦，有啊乐姑何敏文喺度啦，同埋有小弟冯杰嘅。咁今日咧，我哋会同大家讲嘅剧本系《哆啦 A 梦 Stand by Me》。咁啊，呢个电影嘅导演系山崎贵同埋八木龙一。咁啊，剧本咧都系由山崎贵去写嘅。咁啊，头先阿初已经同我哋讲晒成个故事，好详细咁样讲晒啦。 希望冇乜遗漏啊！ 都冇噶啦。 同埋其实咧，佢呢个故事咧，佢系即系好多情节咧，都唔系新作噶啦，已经系佢包含咗之前好几个片段，即系佢嘅短篇长篇啦，系啦，咁样系夹埋咧去写成呢一个。其实主要系讲即系大雄同叮当嘅关系啦，佢嘅出现啦，同埋佢嘅离开啦，即系呢一个嘅历史。 因为成件事有少少系纪念呢个 唐子一辉 八十周年诞辰嘅行动啦，咁所以就即系将所有嘢咁样可以话系浓缩咗、提炼咗出嚟嘅。 同埋中间仲有一啲情节系好似 fast forward 咁样，即系一扎法宝系咁抛出嚟，等大家去记得有啲咁样嘅嘢。咁如果大家可能真係本身对于叮当唔係太熟嘅，会唔会其实喺睇呢一个戏嘅时候会有啲难吸收得到或者明白嘅咧？虽然我谂可能好难有一个咁样嘅人。 我估咧，即系你就算唔係好睇过呢个卡通啦，但係你周边你生活喺呢个地方咧，你点都会知道少少嘅，我觉得。 即系佢其实已经借助咗观众本身对于叮当佢哋嘅认识。 我諗我哋有必要要咁樣睇啊！即係雖然啦，我哋喺節目度或者我自己一向嗰個睇法都係，喂，你個戲應該係 stand alone 噶嘛，任何戲都應該 stand alone。你唔好同我講話，一定要上集，一定要下集，或者一定要睇埋嗰個導演嗰個導演的話，你先至明嘅，咁就搞唔掂噶嘛，咁樣。咁但係呢一個真係有少少咧，即係。 我当你哋所有人知噶啦，仲要我由头讲一次啊咁样。 不过 佢系有咁嘅状况。 就算细路仔嗱，当细路仔入去睇啦，咁细路仔系真系可能未睇过噶嘛。咁我相信都会明嘅，即系唔系咁难明嘅。 但系唔会咁深入咁样去感受到叮当同埋大雄之间嗰个关系。其实依个嗰个关系系大家睇咗几廿年啦，觉得嗰个感情佢哋两个系好深厚。但系就咁睇呢个电影入面，会唔会嗰样嘢好速咧，好快咁样，而大家唔系真系好感受得到佢哋两个嘅关系？嗰種建立， 我又覺得當然啦，我哋咁樣睇好難當係我冇曬回憶咁樣去睇啦。咁我冇特別從呢個角度去考量過，但係我覺得呢套戲本身咧，如果純粹講佢同叮當嘅關係咧，其實又都算係完整嘅，我又覺得。咁好多時你咁樣講，有一啲戲都係純粹得個半鐘一套戲自己 stand alone 嘅，咁啲人嘅關係都係咁樣建立嘅啫嘛，都係靠咁樣。咁只不過我哋有本身有一大炸回憶咧，嗰樣嘢會更加容易咁解嘅啫。 我覺得我哋都好難好客觀咁樣去講呢一個這個問題啊。我唔夠膽講，我能夠客觀咁樣俾到一個評價出嚟呢一度。所以我點解我亦都調翻轉，我覺得我就當係大家要知嚟睇噶啦。如果唔係話，你都睇唔到嗰個戲本身嗰、那個佢想做嗰樣嘢，因為好明顯呢個係個創作團隊個本身個動機嚟嘅，就係大家都知㗎啦。而家我當咗你知啦，點解佢前面夠膽咁樣跳法啊？所以如果我夾硬當係話大家都唔知咁嚟睇，我覺得可能對件事亦都未必有最大嘅幫助咯。所以就我覺得我哋喺呢個題目上未必係需要最大嘅討論，反而調翻轉就係究竟而家呢一個我唔知應唔應該叫做新嘅版本啦。總之呢一個戲啦，即係而家呢一個戲究竟佢成唔成形？我唔知大家睇嘅時候覺得點啊？不如我哋首先討論下我哋自己睇嘅時候覺得點啊？好唔好？有啲咩好？有啲咩唔好啊？ 喂，我咧入去睇呢套戲之前咧，我係有一樣嘢咧，想睇下佢會點樣交代嘅。 係， 因為我自己即係有時都會寫劇本啦，係嘛？咁嘅時候，我會諗啊，呢一方面有啲難喎。如果我自己作為編劇都咁，不過我入到去睇咧，我發覺佢都係冇交代到嘅。咁可能佢都覺得有啲難啊。咁就係咧嗱，我哋一見到大雄啦，佢係第一次見到叮當啦，翻嚟啦，咁佢由好驚訝啦，到去慢慢接受咗啦。咁但係我就會諗啦，如果係一個正常嘅戲咧，佢跟住要面對嘅難題應該係佢點樣將叮當帶入去佢嘅屋企咧，佢嘅社群咧，佢嘅同學，所有成個村個鎮啲人點樣去接受叮當呢樣嘢咧？咁其實係但我明白佢有啲難嘅，因為佢要好真實去處理嘅時候咧，又會衍生好多問題出嚟。咁唔係呢個卡通會想去做嘅嘢。咁所以而家佢嘅做法就真係啦，即係佢冇交代到呢樣嘢，當咗其他人就係唔知點解就接受咗啦咁樣。係啊，就係呢一個點我係。曾經想睇下佢會唔會有一啲嘅解釋嘅，咁但係都係冇。 唔係，我諗呢一個亦都係成個即係叮當哆啦 A 夢嘅系列本身嘅一個假設嚟嘅，因為呢個假設如果唔成立嘅話咧，我哋直情係冇得做嘅。即係譬如有啲人講話，喂，你咁樣改變，你未來會唔會有其他嘢有改變？如果我哋釘住呢啲嘢講嘅話咧，個戲接近冇得講。 但係咧，我會諗就係因為如果以前啦，你一睇嘅時候咧，就係睇。佢一開始就已經係有㗎嘛。咁嘅時候呢你會呢個問題唔關事啲嘅。但係因為今次佢係真係講佢叮當由第一日嚟。係啦。咁呢個問題就自然會係你會諗咦應該要有呢個問題嘅處理喎。 同埋我覺得最大件事嗰樣嘢係咩呢阿技安同阿福冇理由咁笨嘅。明知大雄有叮当咁你仲搞嘅啫。除非阿叮当真係好废或者叮当係好蠢嘅啫。因为如果唔係唔会嘛。反而我喺一个即係嗰啲角色嗰个思想啊嗰啲角度度睇嘅话呢我觉得个戏反而有一啲嘢即係但係呢啲就係嗰啲前设囉。如果我哋攞住呢啲前设嚟讲嘅话呢就好难咬。 所以呢其实呢就係我头先都有諗过就係话呢我哋平时睇呀我睇嗰啲半個鐘頭嗰啲咧，你覺得好好睇嘅，完全冇問題嘅。但係將佢咧，其實以前都暑假有陣時都會做一啲係啦大長篇啦嘅時候咧，好多時我自己睇咧就會覺得冇咁好睇嘅，相對啲嘅短篇，因為就係、是、其實佢人物啦，呢個作為卡通人物啦，你半個鐘頭嘅時候，佢每個人物其實係好。平面嘅，即系几个永远都系衰人嚟噶嘛。咁嘅时候咧，你要去做一个长篇咧，有阵时就会觉得系有啲唔够去做啊，会有呢个情况出现。 我谂有好多好多问题，而最主要嗰个问题其实系咩咧？就系好老实，呢个故仔一开始真系写俾小朋友睇。 所以佢有好多啲所謂嘅邏輯太過深入嘅咧，係omit咗真係跳過咗，唔去專登喺嗰呢度轉。如果唔係，有得搞唔掂。因為呢個故仔正常嚟講咧，第一樣嘢，如果真係有隻咁樣嘅未來嚟嘅機械貓，第一樣嘢就會係有爭奪戰啦，跟住就應該會係有 Mission Impossible 啦， 之後會有係啦各種 嘅，即係個故仔會咁樣嘅趨向，而唔係咁樣。佢就係想講一個即係好懦弱嘅、好一事無成嘅一個小朋友，遇到一個未來嚟嘅一隻貓，咁呢只貓就已經係成立咗噶啦，所有人都成立咗，覺得佢係 OK 噶啦，存在咗噶啦。所有嘢相安無事啦，佢嘅生活點樣被改變，或者佢點樣通過有一啲好似係未來嚟嘅科技，能唔能夠幫到佢呢？而好得意嘅就係成個叮噹嘅系列到最後講嘅嘢就係咩呢？就係、是。未來嚟嘅呢啲咁樣嘅科技咧，從來都唔係真係幫到佢噶，即係到最後都係要大雄要改變，同埋佢要努力。咁呢個係成個戲，我覺得到最後所有你睇咁多集片當，多數都係咁樣嘅。 一 唔係話誒未來有個科技嚟咗解決曬咯咁樣，唔係一樣咁嘅嘢嚟嘅。亦都係即係叮噹呢個故仔點解到最後我哋自己細個嘅時候睇，我哋會有共鳴啦，我哋都會有所謂呢個故事教訓我哋啦。因為我哋見到大雄嘅軟弱，大雄嘅無能。是不是我们即刻就哎呀他软弱无能啦。跟住我哋见到就係、是、咦有嘢帮佢喎，但係有嘢帮佢，而佢原来自己做得唔好呢係唔得嘅。咁呢个亦都係成个即係所谓个教育意义呀。即係佢唔係纯粹地哎呀有一个好得意嘅嘢，有啲咩嘅奇想。嗰啲奇想唔係令到我哋觉得成个戏真係 work 啦，而係我哋大部分人能够同大雄 synchronize 到、我哋同佢同步到，我哋亦都 empathize， 即係我哋会同理心地去理解。因为我哋大部分人其实呢个世界大部分人特别係小朋友嘅时候都係弱者咋嘛。冇乜幾多人係我一出世嘅時候，哇！我好叻啊，我所有嘢都係啦。 有幾多個出？ 又或者就算你出木杖，你都有軟弱嘅時候噶嘛，你都有需要幫手嘅時候。 但係小朋友有噶嘛，即係我唔理你係話，即係佢其實叮噹典型嗰啲都係你見到嘅，就算佢爸爸媽媽都係，哎呀，我又成日翻工又唔好啊，哎呀啲嘢又好貴啊，我出去買餸又麻煩啦，即係好多啲好市井、好普通星斗市民嘅問題，係呢個先至係所有嘢嘅核心嚟嘅，所以就變咗成。个戏系咁样去发咯，只不过系而家嚟到我哋呢一个所谓嘅大长篇啦，呢、一个我哋尝试总结咗成件事。我哋第一，我哋都必须要将嗰啲咁样嘅逻辑问题撇除咗先。如果我哋都撇除咗之后啦，我哋而家睇翻呢个古仔啦，即系喺我的角度我系咁样睇嘅。咁我而家睇翻呢个古仔，个古仔其实系讲咩咧？诶，你留意咯，个古仔系讲紧哆啦 A 梦嚟到之后，佢由一开始嗱，典型噶，你喺无线成日都见到噶，你喺哆啦 A 梦见到你唔觉得有问题，就系、是、欢喜冤家嘛。一嚟到就系我唔中意佢，佢系废柴嚟嘅，系咪？咁啊，叮当都系咁样噶，但系辗转。佢哋两个就建立咗一个深厚嘅感情，到最后就系难舍难离啦。呢个系成个系最主要嘅嗰条线嚟啊嘛。正义啊，系所谓嘅嗰条爱情线啦，副线嚟嘅啫嘛。而呢一个叮当一路系帮呢个大雄咧去达到佢嘅目的，同时咧佢越做咧系越系令到佢自己同大雄要分开啊。好得意噶嗱，呢一个咁样嘅位咧，系好典型喺好多戏都会出现嘅。好典型会出现嗰样嘢系乜咧？就系、是、咧，通常好嘅戏都会出现一个现象，就系嗰个主角，我唔理系嗰个所谓正主角定系反主角啦，佢好想执行一样嘢咧，佢越系执行嘅时候咧，就会令到另外一样佢好想执行嘅嘢咧，向一个反方向去执行嘅。譬如举个例啦，我乱咁谂就系、是，譬如之前我哋讲绝世天劫，喂，你一系拯救地球，咁你拯救地球咧，你就冇咗个女噶啦。即係呢一個咁樣嘅兩難咧，令到你走向一邊咧，另外一邊就會出事。即係呢個好典型戲劇嘅衝突嚟嘅。而呢一個就係成個戲最主要嗰個事件嚟噶嘛。而家我哋哆啦 A 夢 Stand by Me， 咁好啦，產生出嚟一個好嚴重嘅問題咧。如果我真係評呢個戲話，最核心嘅問題就係喺佢哋特別係去未來，然之後咧要睇下未來嗰個大雄點先啊，佢哋係咪真係幸福快樂先？嗰度咧，叮噹係突然間消失咗噶。即係令到叮當同大雄嗰個關係嗱，我哋頭先亦都討論咗一樣嘢，就係話會唔會而家係唔夠時間去 develop 阿大雄同阿叮當佢嗰個感情啊？即係佢哋兩個會唔會唔夠 close 啊？我哋唔覺得佢咁難死難離啊？呢個第一個問題。第二個問題就係咧，中間其實甩咗噶，特別係去到要解決正義嗰個問題，去未來 嗰啲啦。 所以嗰 個都 係 啊，嗰個係去翻曬大雄嗰度，而唔係去翻叮當度。 所以會唔會咧？係即係雖然啦，佢係呢一個戲去。似乎都係好想講啊，叮當同大雄之間，但係其實始終最重要咧，都係講大雄自己嗰個成長咧。即係始終佢一直以嚟叮當都係一個幫助輔助佢嘅角色啦。呢條關係線當然都重要啊，但係如果咁樣睇咧，似乎係即係大雄嗰成長可能係仲 更主要啲喎、 哦，絕對係啊，絕對係啊，只不過係成個戲佢個鋪排咧，就係想我哋跟住阿叮當同阿大雄呢一條咁嘅路軌去走，而到最後我哋見到，咦，大雄真係有某一啲嘅改變喎，而呢樣嘢係關叮當事嘅。咁我哋其實係跟住呢樣嘢走㗎嘛，所以我唔係話覺得，咦嗰段突然間 sidetrack 咗啦，即係唔係講緊阿叮當同阿大雄嘅關係，我唔係咁嘅意思， 嗯、 而係嗰度咧係突然間咧，大雄係突然間自己出咗軌去走咗去第二度㗎，即係同個戲嗰個最主要嘅事件咧係冇咗嗱，呢個 點解你會咁樣諗咧？嗱，其實嗰個係佢就係要靠自己去幫正義啊嘛，因為如果叮當仍然喺度，咁佢咪唔可以表達到即係佢自己嗰份努力咯。咁咪又會離開咗我哋頭先所講嘅呢條所謂佢要成長嗰條最重要嘅線。 但係而家就係我覺得個戲，如果我自己個睇法，佢嗰個問題就係 struggle 喺究竟我哋好 focus 咁樣講緊，咦大雄點樣去處理呢啲問題啊？定還是係睇佢同叮當嗰個關係？ 係啊， 而家咧係喺呢一度 尷尬嘅， 尷尬。 我都覺得係，但係我喺邊度睇到咧？我係喺最尾嗰 part 度睇到嘅。因為其實本身叮當走咗啦。 嗯 应该我觉得个戏应该系嗰度 完 嘅，如果系论成个戏嘅完整性，我觉得应该系要咁完嘅，因为你咁样先至会证明到大雄咧，真系原来佢睇翻大雄一生，原来佢就系嗰个位置，净系需要叮当嘅啫。然之后过咗，佢其实真系成长咗，叮当系唔需要噶啦。咁、佢已经可以自己行自己嘅路，咁、似乎就系完整啲嘅。但系佢加翻后边嗰段上嚟嘅时候咧，突然之间嗰样嘢又好似翻翻去原点啊，即系令到如果。日日叮當又喺度，咁好明顯，大雄又會依賴翻佢啦，即係翻翻去一個即係每一集嗰啲半個鐘嗰啲咁樣啦，繼續呢個咁嘅生活。咁嘅時候咧，好似成個戲想構造關於大雄嗰個成長啊，佢點樣去到將來啊，嗰樣嘢似乎咧就係冇咗啊！ 我諗最重要嘅問題係，其實成個戲根本就唔係想俾大雄成長，大雄根本咧冇成長到。但係我哋要睇大雄嘅成長，你諗下幾大件 事、啊？你明唔明啊？所以我就係話啦，呢、這個點解半個鐘佢係 work， 但係每一次你做長篇咧，佢就唔 work 就因為你又要死抱住佢，一定要翻翻嚟，佢又唔可以真係真正成。奖咁嘅时候咧，就喺个长篇嚟讲，就当然嗱，你问我作为一个主观嘅观众，我都希望佢翻嚟嘅，即系。但系你如果真系纯粹客观去睇个戏，就系呢啲位置就系会令到一个长篇嘅叮当嘅故事，好多时都会有呢啲嘅问题。 系，我绝对同意，即系而家就系佢有一啲甩唔到噶，因为就系原本就 系 我哋头先讲话，第一佢真系写俾小朋友嘅，咁而喺成个戏嗰个结构上面啊，成嚿嘢咧，而家到最后根本就系、是。究竟講翻哆啦 A 夢同阿大雄嘅關係好啲啊，定還是係講大雄嗰個成長呢一個咁樣嘅爭持咧，到最後決定唔到啊，而成個戲其實係。情怀多过系想讲故仔啊，即系明我讲嗰个所谓情怀多过想讲故仔嗰个问题咯。 佢系文字，又系影像，佢幻化成电影，摇身一变又成为话剧。佢属于文学，又属于戏剧、舞蹈、音乐。佢叫做剧本，亦都系一剧之本。 一剧之本主持黄晓初、何敏文、冯杰。 其实一开始叮当嚟到嘅时候，佢嗰个重任啊。是話要令到大雄得到幸福啊嘛，咁嗰個幸福究竟係佢同叮當一齊會有幸福啊，定還是佢同正義一齊會有幸福？即係嗰個幸福先至係嗰條主線，佢哋要去揾嗰樣。 嗱，咁呢樣好明顯嘅喎，佢喺個戲裏面好清楚，就係佢要係同正義結咗婚，嗰個就代表幸 福 噶嘛。即係叮當係由始至終都真係輔助佢，因為如果佢係同叮當一齊已經好幸福，即係佢完全唔需要靠自己，可以靠曬叮當，咁其實就更加每一日嘅教訓都係冇嘢啦，即係等於係冇意思啦咁。咁我覺得佢係其實界定呢個幸福嘅定義係清楚嘅，只不過咧冇辦法呢、這個系列咧，佢真係有一個嘅叫做即係你係始終想佢係同翻叮當一齊噶嘛？呢、這、一個係一個盲目嘅，即係大家 都 想要嘅嘢咯。 都係因為喺個戲入邊，其實有一個小小嘅一點咧，就係當阿大雄去咗未來遇到未來嘅大雄嘅時候咧，咁未來嘅大雄其實同佢講嗰一樣嘢。 嘅，就係話哦，你好珍惜你同阿叮當而家可以一齊嘅所有嘢啦。咁即係大概係咁，我唔記得咗 exactly 佢講咩啦。咁但係到最後叮當走咗之後，即係咁大雄應該係自己一個人，然之後佢都要成長噶嘛。而呢一樣嘢先至係成個戲到最後真係遺留俾大雄嘅嗰樣嘢咯。因為到最後就算叮當再出現，我哋有理由相信其實叮當好可能即係好快都會再消失噶啦。咁但係大雄就喺呢一刻就攞到一個佢好快樂啊，因為叮當佢再出現翻。但係呢樣嘢到最後對大雄最大嘅影響就係話 ，OK 呢個就係我童年嘅回憶，呢個就係我細個嘅一個咁樣嘅故事。佢記得呢樣嘢，佢個成長咧未必係佢個人叻咗、醒咗、自信心翻埋嚟，即係唔係嗰啲。 嗱，呢個咪即係我頭先一開始講嘅童年回憶，你係唔想去磨滅咯？ 我冇話唔同意啊，我同意啊，係啊。但係嗰樣嘢係一個情感，同埋到最後阿大雄係唔係完全冇改變咧？未必嘅，因為好可能即係呢個故事，所謂呢個故事教訓我哋就係大雄佢成日都會諗起，哎呀，叮當佢雖然而家唔喺度，但係我要令到叮當都放心啦。喺遠方嘅，喺未來嘅叮當，可能佢無啦啦又會攞部機出嚟，哎呀，睇下現在嘅大雄究竟係點樣咧？咁樣佢會掛住呢樣嘢，而為咗呢樣嘢，你要知道大雄係會點啊？佢連敬安都會同佢打咯。即係咁，我哋就喺咁樣嘅層面度，其實我哋某程度上見到大雄嘅改變嘅，呢個係 OK， 亦都係感動嘅，因為大雄佢憑自己嘅力量，佢執行咗呢個動作啊嘛。即係我哋喺戲劇上係咁講啦，佢憑自己力量執行呢動作，就算係面對忌安，佢明知自己輸硬，佢都要堅持。咁我哋喺呢啲位係見到佢嗰個成長，亦都係到最後所謂呢個故事教訓我哋嘅，我依然係覺得有嘅。 仲有一個位咧，我想問一下，就係喺大雄翻到去未來嘅時候，其實有一場戲咧好長嘅，就係講緊正義同埋正義個爸爸嘅嗰場戲。其實我喺睇嘅時候咧。嗰度係一個情懷，講咗父母點樣對自己嘅子女啊。咁只不過對於嗰個事件，其實好似嚇唔知係咪咧，好似冇乜關係，會唔會係咁咧？ 我覺得係嘅，同埋嗰個位咧，你要諗喎，即係嗰場戲其實喺一個咩 perspective 去睇咧，係喺大雄嘅 perspective 去睇嘅，因為佢係我知道我會同正義結婚啊，好嘢，但係佢見到啲咩啊？就係正義同佢阿爸講，我唔知道我同佢結婚係唔係啱。 仲要最緊要係嗰陣正義係中咗叮當嘅嗰、那個唔知誠實唔知咩槍定乜嘢，即係佢講一定係真話嚟，所以佢係先至夠膽咁樣同佢爹哋講嘢。 但係我記得咧，佢同佢爸爸咁樣講。讲咧，佢又唔系话佢唔中意大雄嘅，佢系话佢即系唔舍得爸爸嘅啫。咁、但我又觉得咧，其实点解要有呢一场戏咧？一嚟咧就真系俾观众啦，有阵时你都会有个疑问噶嘛。即系我睇紧嘅时候，我都有一刻会谂，咁系咪因为大雄系呢套戏嘅主角，所以我哋一定要觉得正义应该系中意佢咧？咁佢嗰个出木杉啊，都几好啊， 都几好啊， 都唔错啊。 我都有少少中意佢， 即系点解？正義會當然佢其實中間佢都有講啦，正義係覺得如果冇咗佢咧，咁就大雄唔知點算啦。即係其實有少少同情佢啊。咁但係佢所以亦都要借佢爸爸啦，去講出就係、是。究竟大雄有啲咩优点啦、啊、其实系点解会喺正义眼中大雄其实都系佢嘅选择嚟嘅。咁亦都呢样嘢亦都要系大雄知道啊，因为呢样嘢都可以令到大雄自己一个好冇自信嗰样嘢。 系 啊，即系可以知道返自己原来都唔系咁废嘅，即系咁样。 咪同埋嗰个位置，因为佢作为系现代嘅大雄，佢目睹呢件事啊，即 系 某程度上，虽然我哋唔系直接见到佢有改变，但系呢样嘢辗转系慢慢影响咗大雄啊嘛。嗱，你要记住呢、个戏其实成个嗰个结构啊，即系到最后系咩咧？就系、是、我哋系大雄嚟嘅，我哋所有人系大雄嚟嘅，即系我哋就系知道，咦，我哋个个人都有不足，我哋面对呢啲不足，我哋点算咧？即系其实系咁样辗转影响大雄，而我哋通过大雄咧，我哋明白，咦，我哋点样算咧？即系成个戏其实佢到最后教翻我哋，哦，你要善良。即系你可以冇用，但系你要善良。即系呢个就系你见到佢嘅点解要铺嗰一场喺度，而嗰样嘢唔系纯粹地系正义同佢爸爸啊嘛，就系、是、阿大雄去目睹呢件事，所以即系佢嗰个重要性其实系咁样咯，我认为。 因为佢接下来其实大雄睇完一场戏啦之后，其实佢好似冇乜特别嘅感受啊，好似之后接住就系大雄同埋叮当翻屋企噶。 唔系噶，就系、是、因为佢系因为冇信心，所以要嚟即系睇下佢个即系结婚嗰个样嘢但系啦，佢睇完咗，佢就会安心咯。佢就知道，即系正义拣佢唔系纯粹即系因为好彩或者乜嘢嘅，真系系正义嘅选择嚟嘅。亦都佢父亲，即系虽然我都谂，而家嗰啲父亲应该冇正义嘅父亲咁好啊，唔会同佢咁讲。 咁你唔可以咁讲嘅，咁你唔可以咁讲嘅。 咁就令到大雄，所以佢亦都好安心就可以翻去啦，即系唔需要甚至第二日唔需要再嚟睇佢个婚礼啦。 O K 啦，搞掂啦，搞掂咗啦，我一定会同正怡结婚噶啦，搞掂啦，可以翻去啦。咁呢个位系即系系尴尬嘅，系有少少尴尬，但系我谂个目的系好似我头先咁讲，我估系。 嗯 ，O K， 好啦，咁啊，今日时间差唔多啦，咁啊，今日就唔该晒阿初啦，同埋六姑啦，同我哋讲咗。哆啦 A 夢 Stand By Me 嘅呢一個劇本嘅，咁啊，我哋又不如預告一下下一個星期我哋會講一個咩劇本啦吧？ 講咩啊？ 下一個禮拜就講啲開心嘢啦，邊 又講開心 喜劇啊？ 係啊， 喜劇 係啊，本土嘅喜劇啊， 本土喜劇啊， 我相信絕大部分人都有睇過噶啦。 唔係㗎，我問過好多我學生，佢冇睇過。 唔係啊嘛，佢要睇下啦。 可能媽媽唔俾佢睇啊， 邊度教書啊？係。 乜都好啦，咁啊，總之咧就係、是、香港人睇喜劇就冇可能唔識嘅，即係我哋都講過佢嘅戲啦，周星馳即係好經典，另外一個好經典嘅就係、是、少林足球。 Yes， 咁啊，我諗大家未必需要特別再睇一次噶啦，因為大家應該深深印在自己腦海中噶啦。咁啊，下個禮拜我哋就會講少林足球，咁啊，大家千祈唔好行開啦噃。咁啊，下個禮拜一九點到十點啊，歡迎大家繼續收聽香港電台第五台一劇之本啦。咁啊，最後就不如送翻首歌俾大家啦，就係、是、今次電影《哆啦 A 夢 Stand By Me》嘅主題曲。喜马瓦利诺约束库向日葵的约定啊，咁下个礼拜同样时间就大家记住继续收听我哋一劇之本啦。今日同大家讲声拜拜先啦，拜 拜。Bye. Bye. Bye. 一劇之本，编导冯杰，监制韦佩文，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